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又一家餐饮品牌出事了，这次是在中国有着5000多家直营店，宣称食品安全有金标准的星巴克。在无锡的两家星巴克，记者调查发现店员篡改保质期，部分食材被人为延长，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仍然偷偷上架。事件曝光后，无锡市场监管发布公告称，相关企业违规行为属实，排查当地其他82家星巴克，还发现了15处问题。此后星巴克也深夜发文承认违规行为并道歉。实际上这并非星巴克第一次出现质量问题，所谓行业金标准，实际上连基本的安全都不达标。金标准为何败给潜规则？在食品安全看不见的环节，怎么能严监管准监管？咖啡市场赛道持续升温，星巴克的翻车会否给其他品牌带来机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好的，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听听记者暗访的时候录下的一些真实声音。 哪个公司呢？ 我也到过， 像桃果冻什么的，如果剩的多的话，那就改个保质期。 你已经到期了吗？那没有办法呀，如果说他们愿意改，我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了。 因为是记者暗访哈，可能声音不是很清楚。那么一开始呢，记者就问奶油到期了吗？然后店员就说奶油已经过期了。还有店员说呢，像桃果冻什么的，如果剩的多的话呢，就改一个保质期。还有一位店长说，反正已经到期了，也没有办法。如果他们愿意改呢，那么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所谓了。如果不是记者暗访录下这些真实的声音，您能想到这些声音出自知名咖啡品牌星巴克吗？您会想到星巴克居然是这么来操作的吗？我们继续来听听相关的新闻报道。 网络视频显示，在江苏无锡的一家星巴克门店，店员在注意到一桶巧克力液已经超过了桶上标明的使用期限后，并没有及时更换，而是继续使用这桶巧克力液制作饮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在门店内过期的食材并非只有这一种，包括抹茶叶、桃果肉和可可碎片在内的多款常用原料都存在过期后继续使用的情况。 这个怎么没有跟上？ 因为已经过期了。 此外，如果旧料剩余过多，店员会直接更改标签上的保质期，让原本保质期一两天的食材被人为延长。 如果剩的多的话，那就改个保质期。 与此同时，在江苏无锡星巴克的另一家门店也存在篡改食品保质期的情况，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会在第二天偷偷上架。 就师傅带徒弟啊，都是这么带的，就无所谓。 公开信息显示，过去几年也有其他星巴克门店因食品违法行为或经营过期食品等问题被市场监管部门警告或罚款。针对此次爆出的食品安全问题，星巴克发布消息表示深感震惊，已关闭这两家涉事门店，并启动内部调查。 食材过期继续卖，保质期随意改，报废糕点偷偷上架。虽然类似的新闻不少，但是发生在星巴克的身上还是让很多人惊讶。作为全球知名咖啡品牌，星巴克在官网有这样的郑重承诺，以行业最高标准为基础，制定并严格执行星巴克食品安全金标准。另一方面，星巴克在中国的5000多家门店都是公司直营，不对外开放加盟。金标准加直营，却在底线问题上栽跟头，实在是不应该。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有3位嘉宾的声音，他们将从不同的角度来剖析这一事件。好的，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的副秘书长陈英江先生。陈秘书长，欢迎您。 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样哈，我们今天呢先来看看网友的留言。留言呢非常的多，我们选择了几条。网友 Queen Day 说的是，请拿出30-40块一杯咖啡该有的质量。网友小知识说呢，那么大的利润还要用过期原料，真的是难以想象。网友可不可以是这样说的，怎么对得起大家的支持，全国的店都该查一下，别再让人失望了。 网友秋天说，消费者为品牌溢价买单很正常，与高价相匹配的应该是高品质的食品和服务，但是现在星巴克连基本的食品安全都不达标，还好意思卖高价吗？那么这里我们也想先请教一下陈秘书长，结合这些留言以及您的想法，在您看来，为什么星巴克事件会引发大家如此的关注和讨论呢？ 我觉得从网友的这个反应来看，有两方面，一个是它的价格很高，第二个呢是它的品牌呢一直呢比较有影响力，那么消费者呢对它也比较信任，愿意掏更多的价钱去享受它一个更高品质的一个产品的这一种服务。但实际上呢，星巴克作为一个知名品牌却出现了这么低级的这种问题，那消费者从心理上来说他确实是不能接受的。在世界级的一个这样的金牌服务的这么一个咖啡品牌，那么消费者呢也非常的信任你，然后掏了比别的品牌更多的价钱，但是你使用这一种过期的原料，甚至你擅自的去更改产品的保质期，那么这些问题确实从我们法律也好，从消费者的情感来说也好，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确实是星巴克这一次，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是性质比较严重的，那么对消费者的这种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 性质是非常的恶劣。我们再来看看这次星巴克门店工作人员的操作，在知道原料过期的情况下仍然使用过期食材，甚至是篡改了保质期，那么这样的行为是违反了哪些法律规定？相关人员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我觉得他这个肯定是违反了我们食品安全法以及我们食品安全法的实施的这一种条例的一些具体的这一种规定。我们的食品安全法明确的是规定，就是说你是禁止使用这种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的，那么也是禁止你生产去经营和标注这种虚假生产日期的这种食品，或者说食品的这种添加剂啊，这些都是不可以。那么依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你像这种变质的或者说超过了保质期的这种食品，那是要进行专门的去显著的来标示，而且要专门的要单独的去存放，然后呢你要进行无害的这种处理或者说销毁的，而且你销毁之后你还要如实的做好这种记录。那我们的这种食品安全法，包括我们的食品安全法的这种实施条例，关于这些细节都规定的非常的这种具体。那么这次媒体报道的这个案例当中来看，那这一种星巴克的这种工作人员，他明知这个原料它是过期的，他仍然去使用，甚至故意的去更改这种标签，那我觉得他是在明知他违法的情况下，他仍然故意的去实施这种违法的行为，所以他的性质是非常恶劣的。那么这个呢，依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的这个实施条例来说，像这种情况是应该要从严从重去处理的。也就是说这种问题不仅仅是要对企业本身进行一个处罚，还要对这种相关企业的这种负责人，或者说这个事件的主要的直接的这种责任人，要对他也进行一些相应的经济处罚。那么我依据我们的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条例来说呢，就对这种相关的责任人可以处以他上一年度收入的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的一个罚款。所以说这种问题不仅仅是要对企业进行处罚，还要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处罚。 好的，法律呢是有相关明确的规定哈。我们知道呢，其实知名餐饮品牌因为底线问题翻车的案例也不少。那么这次事件发生之后，星巴克在公告当中呢提及到这么一点，说要积极探索更多的技术手段，减少人为操作因素的干扰，争取从源头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这里公告用了一个词儿哈，叫做争取，可见这个自律确实是比较难的。那么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说，除了商家自律，他律是不可缺的，如何从他律的角度更加严格的监管呢？ 的确是这样的，就是这一种自律不能代替这种监督，因为食品安全的这种问题，它是直接的关系到消费者的这种生命健康安全的。从我们的食品安全法以及我们的相应的这种配套的这种法规来说，都是要进行最严格的这种监管，最严格的这种处罚的。我们的监管部门，我觉得首先你是要加强这种日常的监管，比如说对它的生产和经营的环境进行检查，对他们的日常的操作原料或者说它储存的这种情况进行一些日常的这种检查，如果一旦发现了存在这种 违规操作、违法违规的问题，或者说存在这种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食品安全风险的这种问题，要及时的依法对它进行相应的一个处罚。其次呢，是要设置相关的食品安全的准入和退出的这种机制。其实这个呢，我们食品安全法包括我们的食品安全条例呢，其实里面也有，但是呢，我觉得可能这一块将来确实要加强。比如说它有一些明显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的企业，要列入这种黑名单，那么对这些个人他也做出了一些恶劣的违法行为的，那么他同样也要列入信用的黑名单，真正的要发挥联合惩戒的这种作用，才能真正的对这种企业和对相关的人员同时起到一个震慑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的消费者也要不断的提高维权的意识，如果看到像这种食品的经营企业存在这种明显的违规操作呀，或者说它的环境里面存在一些明显的这种问题的时候，及时的向有关部门呢去投诉举报。只有是这样，就是说企业自身做到自律，那么监管的部门做到切实的加强监管，同时又加强社会的这种监督，我觉得这种食品安全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有效的落实。 好的，谢谢陈秘书长这一时段带来的分析。好的，欢迎您继续关注新闻天天谈。作为世界第一大咖啡连锁品牌，星巴克呢是以行业最高标准为基础，制定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金标准自我标榜的。那官网也宣称呢，食品安全是企业发展的命脉和头等重任，伴随着品牌效应而来的高品质预期也成为了它的重要获客的法宝哈。那么两家星巴克的违规操作，让所谓的行业天花板在细节层面的展示变得千疮百孔。那么星巴克的金标准为什么败给了潜规则？星巴克的管理考核出现了哪些问题呢？我们北京新闻广播呢，此前也采访了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来听听他的解读。问题一，星巴克所谓的金标准在行业内算严格吗？ 星巴克它的整个质量内控体系应该来说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在店长考核这一块应该是存在比较大的一个漏洞。具体来说的话呢，现在所有的门店呢实施的是一个店长负责制啊，就是说他这个店长要对店的经营情况、利润以及整体的一个运营是负全责的，总部对他的一个 KPI 的一个考核的这个权重如何去分配，这个决定了他的叫做运营的思维以及监管的行为。不难看出为什么很多的大店，这种世界级的大店都会出现这样问题，就是因为整个 KPI 出现了一个偏差。如果说它是以这个业绩跟利润为第一权重的一个 KPI 的情况下，这个店长就有可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没有完全按照企业严格的这个质量内控体系进行标准化、流程化的这样的一个操作。如果说他是以食品安全作为他的第一权重的 KPI 的时候，哎，那又不一样。考核的重点在哪里？他的这个重心就会放在哪里？这是很关键的。 问题二，星巴克所谓的金标准到底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 我就一直在呼吁所有中国的这个餐饮企业都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企业考核员工、考核店长的一个第一权重的 KPI， 但是事实上来说并没有企业去响应我这个建议。食品安全跟成本、跟运营、跟管理的难度它一定是相悖的，所以来说的话呢，他觉得比较难去实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说，从成本控制的角度，很多的店长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变成了就是说这个食品安全频发，国家对于食品企业的一个监管的力度、处罚的力度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那例如说，哎，有一家企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罚他2亿，罚他5亿，你可想而知， 所有人他的这个弦已经绷紧，都在食品安全这一块，说罚个3万、�罚个5万、罚个10万，根本没有用。这个跟国家在整个法律法规以及处罚的这个速度跟力度这一块，它是息息相关的。整体来说，中国的这个服务员比较广阔，这个企业比较多，而我们整个市场监管的编制是不足以去支撑太细的一个监管，这一块是存在一定的空间。那整体去看的话，我觉得还是国家要在整个处罚的力度、监管的这个力度这一块的话，是要收紧。只有收紧了这一块的话才行。就好像这么多年，等随着整个酒驾的一个力度不断的加大之后，现在酒驾的这个情况相对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好的一个改善，就是这个道理。 嗯，相关的监管不仅仅是要跟上，而且强监管严处罚必须加大力度。 又一家餐饮品牌出事了，这次是在中国有着5000多家直营店，宣称食品安全有金标准的星巴克。在无锡的两家星巴克，记者调查发现店员篡改保质期，部分食材被人为延长，承诺开封后不过夜的糕点第二天仍然偷偷上架。事件曝光后，无锡市场监管发布公告称，相关企业违规行为属实，排查当地其他82家星巴克还发现了15处问题。此后星巴克也深夜发文承认违规行为并道歉。实际上这并非星巴克第一次出现质量问题，所谓行业金标准，实际上连基本的安全都不达标。金标准为何败给潜规则？在食品安全看不见的环节，怎么能严监管、准监管？咖啡市场赛道持续升温，星巴克的翻车会否给其他品牌带来机会？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刚刚我们听到了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的分析哈。那么在采访当中呢，也有星巴克的员工向记者解释说，公司要考核门店的营业额和利润额，如果食材成本花费过高，这些数据呢会不好看。所以星巴克尽管有严格的规定，但是执行上仍然是存在着漏洞的。那么星巴克工作人员以及这个领域的专家哈，其实呢都指向了同一个共同的问题，星巴克的管理考核模式。那么考核模式应该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革？对于咖啡行业来说呢，怎么样才能走得更加的长远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国商业联合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院长赖阳先生。赖院长您好。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这个食品行业的分析师哈，说到了关于这个店长的考核问题。那其实我们也想请教一下赖院长，就是每个行业我们知道现在都很多都有这个 KPI 的考核，那么比如说餐饮行业、食品行业一般会把什么作为 KPI 的考核之首？ 实际上呢，在国内呢，绝大多数企业呢考核呢重点还是业绩，业绩考核利润主要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销售规模的上升，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成本控制的保障，也就是说成本呢尽可能的持续的下降，最低的成本达到最高的销售，这是绝大多数企业的考核的核心指标。 嗯，说到底还是要看利润。 对，很多企业做自己的每年的工作计划的时候，他们会把年度的企业的指标分解到各店，然后再给各店呢下相应的这个业绩任务的指标，这里面呢一方面呢要鼓励他们销售额增长，但是呢又会出现某些个这个店铺呢在为促进销售额增长呢导致成本增加过高，所以呢很多企业呢它又增加了这个成本控制的指标，就一方面呢哎成本要低，一方面业绩要高，这是绝大多数国内企业考核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嗯，所以在这个星巴克事件出来之后，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观点，其实跟刚才周丹鹏分析师说到的一样哈，是不是能够把食品安全作为低权重考核的 KPI？ 那么从企业实际的运行角度来看，您觉得这个有可能吗？ 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实际上，刚才我说到了，大多数企业国内呢现在是这样考核结构的，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是这么考核的。我也帮着很多企业啊做这种就是一些咨询策划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反对用简单的用这种 KPI 指标去考核的，因为这样的考核呢它会有很多很多弊端，比如说这个增加销售和降低成本的关系， 那么为了降低成本，那企业就有可能去做一些并不是有利于企业长久发展的做法，甚至是曝光了很多企业啊修改过期食品的一些日期啊，没有严格按照企业的操作规范去执行啊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但其实呢，除了食品安全以外呢，还有种种的店里面在对付上级的考核的 KPI 的方案中的种种的对策，也就是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很多国人呢采用这个对付考核的这种的应试策略，而不是按照考核的真实的想达成的目标去操作的这种事情呢还是很多的。那么现在说到呢，刚才食品安全，在有些地区国家呢，他如果要是说消费者发现了一些食品安全的问题进行诉讼的话，那么企业的赔偿额很可能是个天价，甚至不是食品安全问题，只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些纰漏。曾经有某这个连锁快餐厅的咖啡过烫，消费者拿了咖啡一下子烫在身上受伤进医院了，说是企业咖啡为什么这么烫会烫着消费者，最后的结果呢，实际上这个连锁企业付出了一个天价的赔偿额。那这样的话使得企业它的思维就不一样了，他就首先想到呢，我最大的风险是不能让消费者找到我的最终要承担责任的风险，所以不能出现食品安全的问题。包括卖家具的企业，这个家具小孩不小心爬一下把小孩砸底下了，这个家具会倒，这个风险不行，那我一定要召回。那么食品当中的包装材料上如果有欠缺，可能会导致洒漏伤害消费者，或者某些个餐具尖锐了会导致消费者会扎伤等等，哎，我都要去避免。那在食品安全上更是重中之重，所以很多标准极其严格。国内呢消费者的这种诉讼赔偿制度呢显然是没有这么严厉的，一旦出现了相应的风险，企业呢实际上受到的处罚和赔偿呢是有限的，促进销售业绩的关注度呢就会高于对食品安全的保障的关注度，这是一点。再一个呢，就是食品安全的标准呢，不同的企业呢差距也很大，差距很大的结果呢是一些标准比较高的企业它的运营成本较高，而实际上消费者对背后两者之间运营成本差别，尤其是在食品安全上高标准和中等标准之间的差别呢并不一定有非常高的敏感和了解。那这种情况下呢，成本高的企业定价可能也高，利润回报也少，所以在这个市场竞争极其激烈的情况下面临的竞争压力也很大。而在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又把指标分到各店，让各店保业绩不能下降甚至必须要提升，否则对于店长和员工的收入就有很大的损失的情况下，店长和员工各种方法降低成本，冒着违反企业的一些管理的规则的风险做一些个降低成本的行为呢就有可能会出现。 所以从这个监管的角度来说呢，还是要像刚才朱丹鹏分析师说到的那样哈，一定要加大处罚的力度，力度大了才能达到警示的作用，也才能够达到公平的效果。 对，因为你加大了这方面的处罚力度，加大了对消费者受到损失之后赔偿的力度，那么所有企业都受到同等的压力。不论大小企业，他们这个让消费者感到他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之后，他要承担的后果都很严重的话，那所有的企业都会在这里加大投入。那么大家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个同等的在提升食品安全上的这个成本的投入，这样呢大家竞争起来呢它的经济压力呢也都是同等的，全面的整个行业在提升，这个是一个根本的一个趋势。 所以从这个品牌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绩效考核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非常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看星巴克一直宣称的另外一个保证质量的办法哈，就是营业的模式。星巴克呢在国内是有5000多家的门店哈，这个是直营的门店，也就是说没有外人来加盟的，然后直营店的经营啊投资啊和管理都是总公司直接来管理的。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您哈，这个公司直营和加盟店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有哪些，最大的区别又是什么？ 加盟呢，加盟店主是那个自己的，不是企业的员工， 所以呢，他们的灵活性更强。从经营上来说呢，企业的成本降低了，他不用管理这些员工，不用考虑考核他们的加班费，不用考核他们的绩效，哎，只要是到时候按照加盟的条件来获取相应的这个提供加盟授权的委托授权的收益就可以了。但是呢，对加盟店呢也会有足够的要求，但是执行起来呢，可能从个人利益上来考虑，加盟参差不齐。你要是赶上这个有的店主的话，职业道德素质较差，那很可能会败坏企业的声誉。所以加盟店出现问题的概率在我国呢是远多于直营店，这是第一。但是第二呢，并不等于直营店不出问题，因为对直营店它也是有绩效考核的。既然有绩效考核，他就要考虑尽可能的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在这个过程中呢，如果严格按企业的标准规范去执行，有可能会影响店员的收入水平，因为考核上他可能分数就会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上级查不到的话，那偷偷懒违反一点规则的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总体上来说呢，从利益的驱动上，那个直营店的管理呢比加盟店呢通常会更加的严格。 嗯，但是这次呢星巴克事件显示哈，恰恰呢是被大家一直认为比较可靠的直营模式出了问题。所以呢关键点不在于是不是直营模式，最终根本还是要看对这个店的管理的方式，对吗？ 对，其实这也是企业制度设计的问题。以前我们在探讨这个对消费者服务的问题，这个企业就举这样的例子嘛。比如一个企业，你卖出商品，卖出一件，那么营业员就按照比例就可以有一个业绩的计算。然后退换货，企业的宣称就是退换货自由，但是一旦退货，那么企业的这个员工呢马上是刚刚加进来，对于他的这个工资收入会增加的这个考核分就要被减掉了。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员工肯定不乐意退换货。虽然制度上说退换货自由，但到这个员工这儿能把顾客打发走，能够拦截下来是最好的。所以呢，这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制度设计。但是制度如果调整一下，哎，退换货不影响之前的业绩，那这个员工退换货就无所谓，拿回来就这个让消费者也好口碑，何乐而不为之呢？所以实际上这两者是有关联的。但是企业说，那就以后都退换货自由，不扣员工的这个薪酬的激励吧，这也不行。为什么呢？哎呦，那干脆啊，这个我这个完不成任务，我让我的街坊邻居全来买东西，买完了之后明天全去退，那恐怕也不行。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考核制度设计是很复杂的，它如何达到一个最佳的效果呢，确实是有难度的。但是这个制度设计里面呢，相应的不同的事情的这个权重，不同的这个考核加分减分的结果，对于企业员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导向。我们看到呢，有的朋友到国外去旅游，哎呀，买了一个某名牌的一个东西，特价特高兴，买回去当天晚上就生气了，这玩意儿怎么质量这么不好，坏了。那旅游嘛，就换了另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找那个连锁店，哎，居然也找到了一个那个品牌连锁店，拿去退去，人到这一看啊，是我们这品牌的店的，确实有质量问题，给你退吧，马上就给退了。哎，开始还有怨言，退就退了，但是呢，对这品牌说以后再也不买了。退的时候呢，买的东西还有赠品，把赠品一块拿回来，人家说，哎呀，给你造成不便了，这赠品啊，您就留着吧，不用退了。马上这个朋友对这个品牌的态度完全就逆转了，哎呦，就是说他的制度设计上就一定是让消费者满意放在第一位的。 嗯，所以这个绩效考核，包括给某一个不管是直营店还是加盟店的这个考核哈，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重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要尊重消费者的意愿，这个是最最重要的。那么对于餐饮行业来说，保证食品安全就是底线。如果说门店的员工哈，那么他们的诉求是收入的最大化，而对于维护食品卫生和安全缺乏坚定的共识，那么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合谋走歪门邪道，控制成本，保证收入。所以把食品安全作为 KPI 考核的首要的标准，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因为现在的时代呢，它最大的变化就是消费者的话呢，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你看过去大家买生鲜东西是不考虑产品的可塑性，不知溯源，这个肉从哪来的，这菜便宜就得。而现在的话，你看很多人专门去某些个仓储会员店排长队去买里面的生鲜，为什么呢？这里的肉，这里的菜，他觉得这个食品安全来源可靠，宁可贵点，我要买好的东西。所以大家食品安全的意识越来越高， 而刚才说到餐饮中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呢，在过去的餐饮企业中呢，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甚至很多企业他用的这个产品不能过有效期了，可能连有效期连标注都没有。但是过去呢，大家可能能接受，但现在呢，食品安全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对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越来越敏感。在这种背景下，那么随着我们消费升级，这个食品安全更加决定了企业它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品牌形象、品牌声誉、它的口碑的最为关键的要素了。 是的，其实我们也看到哈，随着咖啡市场赛道的持续升温呢，星巴克的中国市场也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关注到呢，在今年的前三季度，咖啡企业的融资金额已经超过了2019年的全年，达到了将近60亿元，融资的数量也高达30起。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融资哈，都是看好咖啡企业？ 因为第一呢，接受咖啡消费的人群的规模在扩大，越来越多的投资人看好这个市场发展的前景，都想超前布局，都想尽快的在这个市场中不仅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能抢占先机，所以进入者的积极性更高。第一呢，不仅有其他的一些国际品牌在入驻，国内的连锁品牌呢也正在崛起，而另一方面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咖啡的这个有情怀的消费者转变为咖啡的这种创业者，开出了大量的独特手冲咖啡的这个新型店铺，个性化特色的店铺也大量出现了。而随着咖啡消费的规模的增长呢，我们传统的超市便利店里面提供的咖啡的比重也大幅度增加了，甚至过去快餐店从提供速溶咖啡也变成了就是咖啡豆现磨的咖啡，所以这个市场竞争就激烈了。那么中低端的快餐厅的咖啡提升了品质，价格并没有更昂贵，很多新型的国内创业品牌在市场上大量的开店布局，定价呢也不是极其的高昂。而高端市场上呢，现在又出现了大量的特色的手冲咖啡，挤占抢走了很多高端消费人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夹在中间呢，可以说两面受敌，在这种情况下呢，它的竞争力呢，肯定是遇到了很大的这个冲击。 那么在市场激烈的竞争压力之下，又遭遇了信任危机，您觉得这次无锡的星巴克事件对于星巴克的发展会带来哪些影响吗？ 我觉得发现问题呢，如果企业对此高度重视呢，让企业能够更警惕，尤其是这品牌大量的扩张当中，管理的难度增强了，那么企业呢，这管理呢，可能是不是在一线城市管理的严谨一点，在其他一些地区呢，这个跨地区比较远，这个总部呢鞭长莫及，管理的就弱一些呢？实际上这也对它发展敲响警钟。 同时也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刚才呢，两位嘉宾都提到要加大这个处罚的力度。那在监管方面，赖院长，您觉得还可以有哪些新的思考？ 我觉得呢，加强这个监管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考虑呢，对于消费者的权益的保护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一个的话呢，就是对于出现相关的问题，消费者发现进行诉讼的话，那么在赔偿上是不是惩罚性赔偿，在这方面力度可以加大？这样的话呢，就便我们监管部门有限的人力物力去广泛的监管这个海量的企业，为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监管当中，主动的去发现问题，这样呢给企业呢更多的重视食品安全的压力。实际上之所以这些问题得到了这么广泛的关注，也是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的增强。在这个背景下呢，实际上我们的企业对此要高度的重视，我们监管部门呢对此应该呢响应消费者的呼声，而同时呢应该更好的发动消费者在监管当中呢主动的作用。 我们也关注到，在无锡星巴克事件发生之后，合肥市全覆盖排查了全市的34家星巴克的门店。与此同时，上海、南京、长沙、银川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对星巴克门店同步进行了突击检查。关于此事的最新进展，我们也将持续的关注。我们说呢，金标准不该是标榜出来的，严格执行也不能流于形式，食品安全大于天，再好的金字招牌也经不起这样的自毁。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